如果做得很好，享受光环的是谁？不会是别人啊，不会是宏基的这个董事长，这个施董事长啊，一定是主持人哦，主持人做得好，所以你让宏基与有荣焉，你让荣基让整个宏基企业发扬光大，变得说更好，这才是你对宏基的贡献跟你在宏基的价值嘛。可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呢，那你就说没有，我只是个专案的主持人，那主持人要做什么呢？难道你要逼到张三成自己说没有？我只是负责挂名而已，这样不是很难听吗？江苏门 将军，我要补充请教啊，因为蓝营的人士哈，在我们的节目上或者在其他节目，他们会怎么样辩护哈？大部分他们会讲说，我跟你讲，那个页数很多啊，哈，可500页、1000页啊，哈，你们有看吗？你们完整的看完吗？然后包括说，哦，他还有子报告嘛，哈，大报告之外不是有子报告吗？那他们就是在讲说，有啦，有很多的内容是因为你们哈这些人爬书的不够完整嘛。那后来呢，被逼问着哈，那徐小清说啊。哎，那个有什么贡献？可能哈，不是因为你这样子讲之后，我就没有看到你那1000页到底是写的什么东西嘛？那你真正的贡献究竟是什么？是不是要拿出来看？所以李明显是第一枪，他说，的确呢，这个有一些抄袭的嫌疑。那包括徐巧芯他讲说，不能让大家认为你5736万都是在抄，所以你是不是要拿出更多的考察报告的内容等等等的哈？已经有两个跳船了，虽然说他们不是桃园在地的啦， 对， 你怎么看？ 这跳船是必然的啦，因为我讲哈。包含很多桃园的朋友说，哎，你上电视要不要帮张善政辩护？我说我为什么要辩护？我说为什么 你又不知道，你又不是计划主 对， 持人。 我说第一个我不知道，第二个本人非贵党的人士啊，我没有必要给他帮他来做辩护。我说至于说他的内容好不好，这最了解的是谁？张善政本人呢？出来帮忙辩护的人有谁比张善政更了解？如果连张善政自己都说不清楚，有谁说得清楚？所以我说哈，当时林志坚48小时之内记者会就召开了，第一次见我看到哦不错啊，我说至少无论如何面对问题嘛，面对问题才能解决问题。到现在为止，我们也等了快要第4天呢，张善政院长到现在为止，除了去登记，然后帮他助选的说，我告诉你，如果张善政没有拿一块钱，你要不要退选？哎，我觉得好奇怪哦，哎，张善政没有拿一块钱，怎么叫对手退选呢？那这样就不要选啦、啊，反正只要张善政没有拿一块钱，其他三个人全部退选，你就直接宣布当选就好了，没有这种事的。你要把它讲清楚、说明白。这个文章里面每一节、每一个章节，你是如何起草、指导他们来做搜这个资料收集嘛？如何指导他们做资料收集的？每一个主笔人他出来讲，我今天用了某个周刊的授权书在这里，哎，有人授权给我，我用了德国的期刊授权书在这里。哎，你如果可以拿出这些资料，但是不要昨天才授权的哈，要当时写作的时候授权的，你把这些资料全部摊在阳光底下，我告诉你，你会加分。可是如果你拿不出来，你要用以送纸棒，他一直在讲说，我以送纸棒，谁在棒啊？ 不是，他以送纸棒告的对象也很特别，因为他告的不是源头嘛。我们当然是不希望说哈，安倍安倍那各来各去啊，你起码你要讲清楚嘛。但是他告的不是源头， 他告的 就是政治人物嘛，他就是一种政治动作嘛。 对，他的以送不是纸棒，他是要以送让你无法找到真相，这才很可怕哎。为什么？你去告了之后，他就可以学侯友宜说，没有，一切都进入法律程序，我不再回答。这不一样啊，这不一样啊，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对价关系的状况，这是一个企业信用的状况。因为宏基得到了这个标案，他把这个标案完整的完成之后，然后政府公告在网站上，这是要让所有的农民去参考，让所有农民想要依化转型的人去参考，去看清楚，去看明白，如何让我的农业，让我的生产可以透过这个计划变得更好，变得更先进，变成你农业的蒋经国嘛。可是如果你都是抄人家的，对不对？你只是把提供香港改成提供台湾，哎，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的农业依化了吗？这样就可以变成农业里面的蒋经国了吗？我觉得这样子，如果农民这些小农用了你的方式去经营，用你的方式去做以后，发现不对啊，这个是荷兰的东西，我到台湾来做，气候不同，水土不同，降雨不同，哎，连种子都不一样，我要怎么样提升我的农业的生产呢？我觉得这些事情才是最关键的，因为国家花了大笔的预算让你来研究提升农民作业的相关医化的作为，就是希望找出方向，找出位置，找出农民的未来。但是你这篇报告计划出来之后，你都没有办法显著的告诉你，我计划提供前农民是如何， 我计划提供之后，让农民增进了多少的产能？我计供提化前， 你起码告诉我 before after。 对对对，之前之后讲得清清楚楚。然后最主要是受加惠的农民有没有跳出来？有没有跳出来说，哦呦呦呦，我就是受到这个加惠齁，对，我就大发财大发利市，我的一亩土地可以用当十亩种，如果这样的话你就赢啦。所以我讲，当志坚出事，林志坚出事的时候，陈明通跳出来帮他辩护，那请问张善政，你的陈明通在哪里？当初的 他有一个林政啊， 那不是算，那个马上就关闭啦，对不对？他怎么说？我跟政没有关闭，变成只限好友、欧力好友哈，其他的不准看。然后当志坚需要人家帮助的时候，郑运鹏跳出来，对不对？赴汤蹈火就挺你挺到底。那请问你的郑运鹏在哪里？国民党找不出一个郑运鹏，找不出一个陈明通来帮张善政辩护吗？然后张善政不断的唱自己说，大拜托我一肩扛，赴汤蹈火一肩扛，不要找到我的老东家。哎，可是奇怪了， 朱立伦说要告就去找洪基啊，有责任叫洪基出来说明啊。 对，这是唱双簧吗？对不对？候选人说我一肩扛，然后党主席说有本事去找洪基啊，你们不敢要告洪基吗？钱都是洪基拿去了。然后张善政马上就说我没有拿一块钱，就表示说钱都是洪基拿去了，跟我无关。那么洪基难道是苛责员工的血汗企业吗？叫你做研究一毛都不给你，叫你做研究一点好处都不给你，一毛钱都没有。我觉得这点事情如果不讲明白，这个事情你用以送纸棒的方式，这个政治风暴，这个真相风暴会越滚越大。而且最主要是你告了桃园妈妈之后，明天恐怕会有更多的桃园妈妈登出来，因为太好了，因为这个议题太准了。我平常人家不认识我，我一登报道所有人都认识我了，所以真的 好做他的知名度。好，来，刚刚于将军讲到说，张善政讲齁，有拿一块钱进口袋的话就退选，对不对？其实张善政讲话是非常有意思的齁，一块钱可以放进口袋，可是5736万装得进去吗？就有人在哭搜啦，这要用麻布袋，不应该是用口袋，因为口袋真的装不进去这么多钱。来，我们来看一个部分齁，张善政最近他有在讲说，我们引述国外，对不对？那引述国外的话呢，表示说它的资料来源有很多的齁，反正我就是国外的东西我们要借鉴嘛。那是不是真的这样齁？我又找到这个《镜周刊》，他一开始写，他整理的这个表，他整理 的 这个 2008年的哦。 这个表呢，他总共哈、哦、有不同的这个章节编号嘛。那他的子报告的内容哈、哦，我就数一下哈、哦，来这边，第一之一的部分哈、哦，摘自农委会的农政农情192期，这是第一个国内，他抄农委会的。第二个呢，抄商周的，然后接着又抄经济部的网站。哦，接着呢还有一个是罗清月的论文，还有南台科大的一个硕士的论文，还有农委会另外一个期刊齁 ,160期，农委会畜产试验所的研讨会的专辑，农委会的新闻稿，农委会试验所齁、哦、讲到以色列的他也抄，对不对？然后呢还有这个一样是农委会的农政的期刊齁、哦、187期这已经是第十个了、哦。接着还有是农委会的畜产试验所新竹分所所出版的一个杂志，还有对，还有农委会委托的相关的内容，他讲的是中德两国的有机农业，哎，这批前后整理出来就有12个。你不是说你引述国外吗？怎么抄的都是国内的？来，晃哥， 其实不管你是引述国外还是抄国内，哈、哦，你研究报告大量的抄袭没有引注来源，这个本来就错了，哈、哦。我觉得张善政的这个团队就是这个陈丽玲，因为陈丽玲本身也是律师嘛，他就是代表张善政去提告嘛、哦、你去打蒋经国牌就是一个错误，因为现在40岁以下的人对蒋经国印象其实非常的模糊、哦、蒋经国是在我大学毕业那一年过世的，所以你想想看现在40岁以下的人对他有没有印象，真的印象非常的模糊、哦、你去打蒋经国牌也没有用、哦、但是张善政其实你说你很有贡献、的确我承认那1000多页的报告我没办法看完，更何况2009年的报告你根本没公布，所以我想看也看不到。但是今天很简单的道理，如果你觉得很委屈，你觉得我们都冤枉你了，你觉得这些抄的这些东西呢真的就只有占 0.1% 不到，那你可不可以很简单的告诉我们，你花了国家5700多万，那你对整体农业的贡献是什么？你可不可以很具体的告诉我们？到今天为止，今天是第4天，张善政讲不出来， 具体的贡献是什么？ 邝哥，因为你有疑惑，对不对？嗯、那我们也没有办法把那个假设是一千多位，那一千多页我们没看完 啊。 但是有人看完了哈，我先补充一下，这个作者他其实是有一个化名，然后他的笔名叫做众生视野。他就写了一个投书哈，他的投书内容其实很精彩哦，因为他看完 了，他看完了， 厉害吗？人家真的看完了哈，他说花了两天，终于把两本报告我全部都看完了。他不是农业专长，不过他觉得他写的还算浅显易懂、嗯，所以他可以很轻易的把他 可能太专业他也写不出来。 对，所以呢，他就觉得哎，这个啊，讲到07年的报告哈，RFID 的技术要导入应用，那、嗯、他说呢，他感觉比较像是一个卡达洛库，他觉得。很像是产品的行路，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他说，哎、欸，这样子的一个 RFID， 那个就是 03年就已经有了， 对， 所以你07年开始弄哈，不是很新，因为又过四年了嘛。我说他觉得很像是在推销，那感觉像是在说，告诉评审委员说，哎、欸，这个系统建制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啊，会有什么样的坏处啊？所以他总而言之呢，他就觉得。这篇很妙诶、欸、很像是产品行路告诉说诶、欸、这个产品其实是商机无限。啊不是要推销这个东西是要齁那农民在这个异化的过程里面、嗯嗯、他们可以得到说怎么样的进步啊什么样的改善嘛对不对 其实后来 RFID 后来也做不下去是因为射频无限它器材需要用电那很多地方因为农田里面其实并不那方便而且风吹日晒雨打。那天陈丽玲有举个例他说我们现在用的生产履历齁对不起陈丽玲律师你可能很少买菜。因为生产履历是扫 QR code 的，我个人去到这个超市哦，有机会我都会扫一下 QR code，、嗯、那个资料真的很棒。就是今天这一把蔬菜，它是哪一个产销班，然后谁采收的，它都记载的清清楚楚、嗯。但是那个需要手机，智慧型手机。你这个案子结案报告是在2009年，其实那个时候台湾的智慧型手机扫描 QR code 功能并不普遍，那时候还不是每一台手机都可以扫描 QR code，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你要讲出来你的具体的贡献是什么为什么我很强调因为其实我记得我在上礼拜节目中就跟大家提过他这个专案报告名称叫做农业电子化的分析与规划什么叫分析与规划很简单的道理分析我同意你可以去找一些国外的资料但是你不是只有复制贴上你要分析也就是分析诶这个以色列做的，这荷兰用的，这美国用的，这个、 要怎么套用到台湾嘛？ 对，适不适合台湾、嗯？那它的优缺点是什么？好，重点是，你有没有规划嘛？你有没有给农委会的政策建议？而且我跟大家提醒，大家可能误会，以为这个报告是07年开始一次就绝标三年，错，它其实07年是一个案。08年是一个案，09年是一个案。你看07年的时间是从1月1号开始，对不对？但是08年齁，很技巧的。08年那个标案的时间是从7月到12月。为什么是7月才开始嗯。因为520马英九就任当总统。520之前还是陈水扁当总统。嗯。所以那个案子很技巧的是到7月份从7月份才开始。而且一年的预算比一年多。所以后面0809这两年的决标过程我觉得也有必要再好好去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决标的。好。那这个计划呢其实是在因为他每年都有一个有交一个期末报告。嗯。其实近周刊的报道里面呢他也有讲到08年期末报告其实有请一个台大教授齁、哦、台大教授有提供意见哦但是后来那个期末报告后来那个团队完全张汉正团队完全不理台大教授的意见。07年期末报告是这样跟你说的这是中研院的王大伟委员齁、哦、他说你拿了7国的农业报告简报中应该要说明未来利用的方向是什么。并应该分别写出个别国家执行什么计划台湾不宜跟进或必须引以为鉴等等嗯，这不就是分析与规划的真谛吗 这是他们必须要做的 对 本来这个报告为什么要花 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就是要你做这个事嘛对不对、嗯、就王大伟这个委员跟你这样讲、哦、有没有做没有做嗯，所以哎，张善政他们这个计划团队、哦、就厉害因为这个是属于外部评审嘛，哈，外部评审意见你连理都不理，你完全不理，而这样子可以结案，我也觉得很神奇，好，不过呢，我觉得现在就是刚刚于将军在问说，那张善政的陈明通在哪里？有了，陈明通来了，来，陈明通来了，张善政的陈明通叫做马英九， 哇，很大哦， 大吧， 很大， 比陈明通大吧，哈。马英九今天去帮饶庆麟站台的时候，他去帮张善政解释，哈，我觉得很有趣，这个红框框底下，大家看最后一段就好。他说这个齁、哦、没有抄袭啦。他说不是抄袭那个不是论文所以 没有原创的问题，它是帮助农委会收集全球电子化农业资料，把资料整理好后影印出来。 哎、欸，真的很好赚哎、欸！ 有看到不？ 影印叫 copy 吗？ 影对，就是 copy 嘛。影印出来，哎、欸，影印。我本来还想说、啊，还要上 Google 去搜寻哦，可能还要找个大学生。影印的话，我觉得找个小学生就可以了，因为你拿去影印店，他就会帮你印，你连自己印都不需要。陈明马英九这个张善政的陈明通出现了，所以连马英九都觉得说这个资料只是影印。那请问，为什么影印光影印收集影印一个资料，然后转发给农业研究单位？我都是依照张善政讲的话，我完全没有污蔑他哦。这样子你可以领5700多万，请你告诉我你对台湾农业的贡献是什么？那更不用提蒋经国了，你连一个在田里面种田的农夫，对台湾农业贡献都比你张善政大。那请问你凭什么？你告诉我们，现在只是想知道，你凭什么拿这些东西告诉我们？我可以领5000多万，然后我还很骄傲，我对台湾农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了几天，我完全看不出来张善政，你对台湾农业贡献到底在哪里？因为我刚刚讲 QR Code 其实开始执行是2019年才慢慢开始普及的，那跟你张善政这个报告也无关啊。FID 2003年就做啦，那后来也没有啦。那请问你这个报告卡在07到09这中间，请问你到底为台湾农业贡献什么？你引进了什么新技术，或是说你为台湾的农业开创了一个什么新观念？我都还不敢讲说你帮台湾农业开创什么新品种，因为那是农事所的事情，跟你无关。那好，你如果这些都没有，那你要叫全国的人民，现在不是只有桃园市民关心哦，全国人民在从媒体上得知，大家心里都有一个疑问，那为什么这样可以领5700万？嗯，那为什么5700万不是给我领，不是给苏巧慧委员领，不是给俞北辰将军领，为什么是给你张善政领？所以我觉得这是张善政你必须要说明。但是这几天来，我发现国民党的人面对论文或这种抄袭的质疑都很简单，谢国梁不讲话，张善政不讲话，许淑华不讲话，通通不讲话， 也不讲话。 对，然后民进党的人就很傻，拿一堆资料，蔡适应今天拿一堆资料， 好认真的。 对，林志坚拿一堆资料，你不用那么认真，因为国民党人根本没有要看资料，他说你抄袭就抄袭。然后国民党面对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就反正我告了之后我就不理你了。张善政，你那个官司绝对告不成，你只是在浪费司法资源而已。 众生视野，他还有另外一段哈，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哈。刚我们讲那是王大伟中研院的这个研究员嘛哈，这是一个台大的林达德哦，他看了之后，他给他们的建议哈，他就说你七国的农业报告对台湾有哪些启发，应该有更多琢磨。 这跟王大伟的意见一样， 对，你要讲清楚。然后结果张善政的团队回应什么哈？哦，他说呢，我们不只是跟驻外单位哈，还有这个各外国的驻台的单位来要资料。我们其实不只是说上网去搜寻而已，我们有跟那一些驻外单位要资料啦。 那也不过写个 email 要资料而已，这样要拿5700万了、 重点是有结论呐、 对， 就是哈，因为它的金额是很大的。你看昨天我们访问的那个昆虫摄影师，他就说我口帮阿顶，我冷当我总共的金额，我还搬到金门去住，189万。 对啊， 你这吼哦，有，我们跟驻外单位要了资料，然后又什么影印是不是？ 对啊， 那个剥夺感，到目前为止我们都还没有听到他给我们一个合理的答案。但是呢，哎，有人跳出来了哈，我不晓得这算不算是张善政的另外一个。 这算他的郑运鹏， 他的郑运鹏，对， 来， 但郑运鹏会不会告我？ 好，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好久不见的那个男人哈，是韩国 预定的行程，所以就一定要去，然后也没有说可以退票，那就来了。 既定行程遇到台风取消不了，屏东东港往返小琉球、东流线还是有不少游客拿着大包小包行李前往游玩。不过 担心船停开的问题。 会啊，哎呀，等一下他明天回不来。 游客的顾虑真的不是没原因，看看海上风浪，浪头一个比一个大，交通船就像海盗船，搭船民众抓紧行李箱，就怕行李箱随着船只左摇右晃。来到小琉球，游客快把大福码头塞爆，急着在台风来袭前搭船回程。已经有民营交通船因应台风决定调整航班， 5到6级，下午可能会到7级，视海象风浪的状况再来决定要不要停航。 有民营船公司率先宣布9月3号停航，其他业者和公营船只还在观望台风风浪。满洲海域有冲浪客遭直击下水冲浪，岸边立刻响起吹哨广播。 满洲海域插红旗已经禁止任何海域活动。 本处在渔村公园沙滩已插红旗及拉封锁线来警戒， 提醒游客不要忽略风浪的威力，留意安全。来到嘉义， 风这么大，我们要考虑说吊车人的安全。 悬挂在高楼上的帆布竞选广告来不及在台风来袭前收起来，担心帆布整片飘落造成危险，消防人员在高楼下出动戒备。而在嘉义埔子，已经有参选人的竹荫架倒塌，击中路旁车辆。 非常的抱歉，也跟我们的车主达成和解，一切的这个赔偿我们都会负责任的。 和车主达成赔偿和解，埔子市长参选人出面道歉。在发布路上台风警报前，强风已经发威。三立新闻南部综合报道。 接下来的首要任务对我们来讲一定是人员的教官师资的培训，我们要先把教官师资的能量先扩建。 那我们船是的确是不需要靠拖波船，它可以自己离开码头，如果在无风的状况下是可以原地在360度转向，是没问题。 人战 Fighting 全民新世界，敬请锁定。上海皇帝杜月笙纵横十里洋场叱咤风云，为何病逝后安葬台湾？ 你是希望能够带领家人移民到法国去，因为那时候台湾的经济也非常的困难，就希望他能够认购一批国债。 青帮大佬杜月笙千军万马左倾党右抗日，一代枭雄努力漂白却被嫌弃如尿壶。 跟横社的几个比较亲信的学生有提到对于当下他自处的一种感慨。 每周日晚间8点锁定三立新闻，魏德胜为您导读台湾。 黄秀芳率队从总部出发，目的地是选委会登记参选。玉红灯停下，全看向路旁，左手猛力甩动，忙着向选民打招呼。 女性人， 当选。 女性人， 当选。 前县长魏明谷、立委陈素月、陈秀宝等人陪同前。 韩国瑜他跳出来哈，他就说啊，哎，他要帮詹善政讲话，他在脸书上面写哈，他说这么多年哈，他们都深受其害，不能够再被操弄了哈，所以呢，他呼吁的是要打一场干净的选举。来，我请教宇哲老师怎么样来看？ 我先补充一下张善政的策略，刚才晃哥说得很清楚，但是呢，我在尝试的入木三分。第一个呢，他高举道德的旗帜有多高？无限高，像蒋经国那样高。蒋万安哦，你要担心哦，趁你传说中阿公的人很多，多了一个张善政，我刚才看啊，快吐血。连苗栗的谢福宏怎么说呢？基层告诉我，我45度角微笑的样子呢，也很像蒋经国。所有人都要趁蒋经国啊，张善政只是其中一个。好，第二个呢，垫高自己科技人跟知识分子的高度有多高？就像爷们那么高，个个呢都好像是管中闵啦、苏宏达啦，或者是呢，待会曹董听到可能会吐血，他可能自比自己是施正荣啊，或者是呢张忠谋，或是呢曹新成。第三个呢是什么呢？想办法呢把宏基呢跟自己绑在一起拖下水。这么做目的在哪里呢？很简单，代表跟韩国瑜有关系哦。简单讲，质疑我就是挑战蒋经国，批评我就是跟科技人过不去，怀疑我呢就是呢践踏本土优质的产业。他只差一句话不敢讲，他讲不出我出口啊，是吧？挑战我就是跟桃园人过不去，那是林姿妙敢这样讲，张善政不敢啊。这样做的目的在哪里呢？因为敢这样做的人全都是坏人，全都是民进党的猴啊，全是1450。既然他们是坏人怎么办？告死他。哪些是坏人呢？郑文灿、郑运鹏，还有那个桃园妈妈李博瑟，通通都告。各位，这样的套路像谁呢？就像是当年的韩国瑜啊。韩国瑜左手是什么？国家机器动得很厉害，像不像？张善政现在只是把国家机器巧妙转移成为质疑他的人。最好笑是什么？韩国瑜2018年那一套啊，极有可能呢，他帮张善政站台的时候呢，干抢影印机，是不是？直接就 copy 上就好了嘛。他会讲什么？桃园又老又穷，桃园人呢基本上会昏倒。那桃园是最年轻的六都的城市， 人口万一多，而且呢，城市的平均年龄不到40岁，就会被人家笑死。穷，桃园这几年在郑文灿的主政之下，新创的产业的发展蓬勃发展，但韩国瑜会不管。第二，他会说呢，这个呢，桃园又老又穷，所以该怎么办呢？救世主就来了，人进货出，桃园发大财。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列举啊，当年虎烂政策，这些虎烂政策呢，一出场呢，旁边呢还有音乐哦，放什么新音乐呢？我现在要出征，我现在要出征。 哎，怎么唱一首 啊？等等，是还有哪一首啊？ 夜袭 啊！要要、啊，我们俩划着船呀，彩虹领要选市长，旁边会有这个呢配乐。大进场，接下来就讲呢，我们要到桃园外海挖石油。过去未经实证的爱情摩天轮，将在中立呢隆重登场。桃园呢，一个机场不够，还要盖第二个机场。传说中的迪士尼赌场、跑马场，通通呢在呢桃园的观音随便乱讲哦，就会成立。而且呢， 哎、欸，你讲到这里，我都觉得张善政说：“你卖来拜托几嘞？” 没有，我很期待，我非常期待。张善政在旁边呢，可能会跟着瞎起哄。最后呢，还会讲什么呢？邓紫棋跟阿诺那时候也档期太满。现在呢，张善政跟韩国瑜呢，把他邀来桃园市开演唱会，大家说好不好？这是韩国瑜嘛？那韩国瑜呢，生怕全台湾人忘记他开的当年的巴拉票；韩国瑜呢，生怕呢大家忘记他为什么选输总统，搭档是谁？搭档不就是张善政吗？韩国瑜呢，生怕大家忘记啊，全台湾第一个被罢免成功的市长，所以呢，韩粉会欢声雷动了、啊。但是呢，结论非常简单啊，召唤韩粉这一招还有用吗？桃园就像我所说的，它是最年轻的城市，你打蒋经国牌，谁知道40岁以下的原则上不买这个账的啦。第二个是呢，你那些虎烂的政策4年前被验证，基本上都是一场空，不过是话术。现在韩国瑜来，你看起手是已经闻到2018年、2019年选举的味道了嘛？什么国家机器动得很厉害，而我们都是过来人，什么过来人？虎烂的过来人嘛。高雄人当初被骗，我相信呢，聪明而且有选择权的这个呢，桃园人呢不会吃这一套。但是呢，他们讲的振振有词，牛皮吹得很大。我在旁边呢敲碗看热闹了。 委员，你几岁？ 39了。 所以你是40岁以下的族群嘛，齁。那当你听到说张善政竞选团队说我们张善政在农业科技化的这个路途上齁堪比蒋经国，你有什么感想？ 我是觉得因为这个案子现在比较尴尬的时候齁，要解释的时候，那特地把蒋经国前总统那个用进来，我觉得是觉得不太那么有必要，当然也要引起一个话题啊。但老实讲，回到张善政这个案子齁，包含刚刚贵有讲说，包含我们黎明县议员然后徐巧芯都有这个纷纷表达反对的意见啊。我不知道明贤哥怎么讲呢，但我要帮巧芯说一下啊。巧芯在受访的时候，的确媒体下完标之后，他自己有上 PTT 有上去反驳这个事情啊。他其实认为说，他在还没看过这研究报告之前，他不会瞎挺。但后来他有去看了研究报告，然后研究报告里面也有很明确的分工表。他认为说，在这个分工表之下，要找到哪一篇文章是谁在去撰写的，甚至涉嫌抄袭的话，其实是蛮明确的部分。但的确，张善政今天是所谓的计划主持人，他当然要对于他下面所谓这个研究报告，他要去负责。但我知道，因为现在很多人在打说，哎，那是不是张善政等于抄袭？我觉得张善政并不等于抄袭，但是他的确面对他这整个计划，他有很大的瑕疵，他需要去负责啊。近周刊一开始那个表格哈。其实啊，如果我是张善政团队的话，我会针对表格内容哈，重新回去找每一个内容，说，哎，这个其实我有引注，这个的确引注没有不恰当，但撰写人是谁，我可以一一的回应嘛。那有些有瑕疵，有些没有瑕疵，但是这样子民众会觉得说，哎，我是正面来面对这场选举的。但老实讲，张善政他在回应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其实一开始有时候他就完全没有拿钱啊，就把5700万这件事情给撇开这样子。其实某些部分哈，他其实是，我觉得政治语言上他第一时间回应不还蛮好的。好，但是那是巩固蓝军而已。所以我回去回到中间的选民部分，你还是要好好讲清楚啦。 我补充一句话就好，哎，我很佩服啊昨天的林涛跟今天的詹委员。 对。 因为呢他们给的解释啊至少都比张善政刚才那个策略呢要来得清楚多。如果是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理性讨论那个表格到底怎么回事嘛。 林涛昨天说，我告诉大家，这本研究论文的结果呢，是有值五千七百多万的，虽然全场人 都在，他还说五千七百多万很贵吗？然后我们说 对啊，很贵啊， 贵啊，比我一届的任期的薪水还多很多 哎、欸，对，我都讲过，我要花158年，然后呢写2万篇的评论才能够有这个待遇嘛。但是啊，再怎么样啊，他们两个人说法还是有点落差。林涛说呢，其实张善政不用负责，都是那个专案召集人张浩云写的哦，切割。可是文员现在就说呢，张善政要负责，因为呢，作为计划主持人，哎呀，你们要商量一下，你们现在已经很厉害了，都帮张善政说话。第一个，张善政的策略跟你们不一样；第二个是呢，国民党自己人啊，哦，说法基本上不一样。但再怎么样呢，至少民进党面对论文，直接敢带一堆资料。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二号一早再度同台，一起走进会场参加3C电器展，体验家电。 厉害哦！ 小英总统跟陈时中两人仔细听解说，对3C产品很是好奇。 这样的展览来邀请我的时候，我总是看看我的行程表，如果可以的话，我都是要来的，因为我很喜欢电器，尤其是家用电器。除了要积极防疫，同时也稳健开放的时候呢，这是我们的一个台湾防疫的新模式。 所以在这次我的政见里面，特别包含了我们坐月子的36000，哈、哦，就希望开始要做未来时啊，哈、哦，实在加速哈，真侪代志。这个36000会当买一寡哈、哦，这电器用品，不但又节能，啊，个方便，啊，处理的时候也更和谐。 陈时中致辞再端牛肉，而同场黄珊珊跟蒋万安也来较劲。 总统，黄珊珊在那边，你要打招呼吗？ 小英总统跟陈时中准备走出展馆，此时黄珊珊刚抵达不久，虽然没有正面碰头，但两人进来隔空交锋。陈时中喊出公开大巨蛋档案，力挺黄珊珊的现任市长柯文哲，气到在议会爆粗口。 他对议会这样是不是尊重了？ 市长的说法应该是针对陈时中吧，不是针对议员吧？ 黄珊珊说要辩论，陈时中回应登记时已经勾取同意。从政策交锋到同场活动比拼，撒卡都越演越烈。三圈各自刚出去 N 小组台北报道。电视器画面拍下，不少民众在外交部等着办护照。一名身穿牛仔裤的女子，她就是人蛇集团的被害人。明明是身心障碍者，却被骗来办护照。旁边的男子就是人蛇集团的成员，在旁监视。再看到另一个画面，女子独自搭乘手扶梯下楼，不久后男子才出现在画面中，就是刻意要和女子保持距离，不被人察觉。人蛇集团在网络上贴出工作资讯，招聘翻译人员到国外工作，全是诈骗，而且连身心障碍人士都不放过。陈姓男子被警方逮捕，他就是人蛇集团干部。上个月30号，花莲港警破获台北中山区一间出租套房，逮到这名陈姓男子。他在台湾人蛇集团的中继站发布招募广告，卖人到柬埔寨，紧盯被骗来的受害人，控制他们的行动，直到他们被送出国。而复姓男子是共犯，他带着21岁的金姓女子到外交部办护照，只是金姓女子是身心障碍，不清楚状况，在7月31号被送到柬埔寨，至今完全没有消息。 其实中继站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整栋的一个出租大楼，那我也不排除其他很多人蛇集团都利用这个中继站来转介被害人出境。他是有坦诚说20-30位经过他的手中获利，我们还在查。 陈姓男子经讯问后以15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复姓男子则是以5万交保，只是他们为了赚钱，连身心障碍人士都诈骗。现在人没找到，警方还要继续查是不是有更多被害人。三立新闻旅院张惠明花莲报道。 九月白又进入成收期，月底采收，但就怕台风带来风雨，心血功亏一篑。台南果农们忙着固定有数。 风啊，神它容易掉果。你看，除了枝架，然后我们防晒，大概是这样子啦。 还无法采收的白柚只能就地固定防落，文旦则是正值采收期，因为出货量大，外一间受刑人也来帮忙，一颗颗文旦柚被集中到分装厂之后准备装箱，洛梨同样也赶快抢采收。中秋节剩下不到两周时间，忧心风雨，熟果被打落，文旦整体采收率来到九成。 杨太太，你讲文旦采收了啊？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气象局最新的这一个警报的资料啊，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台风呢，中度台风啊，它未来会持续的往这一个偏北方向来移动朝着这一个宫古跟石垣岛中间这个海域，那它的暴风圈呢是会慢慢的进到我们台湾的东部的海域包括这一个北部海域的东侧东半部以及这一个巴士海峡的东侧。所以目前海上警报就是包括这些区域航行作业船只一定要严加的戒备由于这个台风这个范围很大，随着它的接近呢，各地的风跟雨都会逐渐的增强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从雷达回波也可以看到一个现象，虽然说目前一进来的回波在海面上都还不是很强，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特性，就是它一进来的碰到台湾地形的这一个回波都会加强，而且会持续这个消消涨涨的所以目前呢比较大的雨就是出现在北台湾这一带。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实际上今天降雨的情形，大家就可以了解它的主要机制就是地形的作用。那在东半部也有一些降雨，但是它这个回波一进来的时候都有减弱的现象，所以雨量呢很明显的比这个地形抬升的地方小了很多不过随着这个台风的靠近呢，这个雨会慢慢的加大的。那今天最大的雨呢大概就是在北台湾这一带有超过200那阵风呢就是因为台风范围很大，所以这个台风虽然还没有进来，但是已经可以看到有10级、11级这样子的风。那明天呢，随着台风呢更加的靠近风速可能会更强，这要特别的注意。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降雨的情形呢，在北台湾这一个最大的降雨，气象局预估呢最大的可能会达到700毫米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防范这种大雨所带来的影响。那中部其次也会有达到400这样情形。那风力的情形呢大概整个西半部的这个风呢都会有达到8到9级的这种强阵风，东半部稍微小一点，但是在外岛以及高山地区呢这个风力呢会更强一定要特别的注意。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整个台风呢特别要提醒的就是迎风面的这个大量降雨这个是一定要特别注意防范的。那以上是最新的气象 不论是呢今天的这个 蔡 适应或是之前的林志坚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半个国民党人挂起拿来且资料有的没的受到大家的这个检视了。 来，我来回应。 我是真的觉得，我也 很努力，对不对？ 不要心疼了，不要 向上的年轻人啊，年轻有为啊， 不会吧？我应该没有这种威力。不是，我现在没有这样想，我是觉得是这样子，我是觉得很可惜，是说委员哦，既不是在桃园团队里面，也不在党中央团队里面呐、啊。所以上一次那个朱主席要派这个副主席夏立言去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参与在决策的过程，桃园也是，所以他这么好的建议都没有办法被采用。可是我觉得张善政这件事情这样已经几天了哦，但在说不清楚讲不明白的状况下，其实我们会渐渐的发现这个问题的症结点其实不是只有抄袭而已哦。我们刚刚大家在讨论的呢，其实大家已经略略谈到了点到了，就是这个计划我们看得出来文献上面引用了多国的文献，连马英九总统都跳出来说他就是把这个各国的资料收集影印之后然后登出来，这也是对国家有功啊。可是我们要问的是，你不要说论文啦，论文也一样啦，但是更重要的是国家计划，你收集资料完之后要有结论呐、要有贡献呐，这不就是刚刚外省委员还有这个标案一开始开出来的目的吗？你要有一个研究能够帮助国家的农业科技再往前进一步，你的结论是什么？那当然我们现在都还在讨论的是说哪一篇是商周，哪一篇是什么什么其他 的。可是我觉得很明显齁，我们都就是太认真了。 对，我们都太认真了。 因为韩国瑜跳出来就是说这个都是操弄。 深受其害，我们要打一场干净的选举， 所以我就觉得我就觉得我这种回应也太认真了，你知道吗？我刚刚本来想说，我也要认真的来说两个部分呐、啊。第一个部分哦，这个如果你看我们用这样的主持人，他能够允许助理是东抄西抄，了无新意，没有结论，那你这样的人选将来怎么带领桃园市政？我本来要讲这个，那另外我也还想讲说，哎，这个你看看跳出来讲话的，没有一个是赞成的。反而是说啊，你要深自检讨啊，你要好好讲，你要说清楚讲明白啊，这些人是谁，大家来看看，这些人其实都是战斗蓝嘛，所以这个就是桃园市在提名争议的延续，没有人要挺这个朱立伦支持的张善政，反而都是战斗蓝罗志强的那些其他的这些小朋友开始出来浮现去攻击张善政。我本来要在政论节目讲这么伟大、这么好的论点，这个又从市政来讲，又从国民党的内斗来讲，但是你看韩国瑜一出来，我刚刚听到宇哲老师在这边唱彩虹铃，我所有的都乱掉了，我就觉得 噩梦都回来了。 不不不，我觉得很欢乐，怎么会是噩梦？就根本大家就不用讲其他的，你看到韩国瑜你就知道说啊，他说一切都是操弄，我们反而是一看到韩国瑜我们就知道说啊，这边讲啊啦。这个是笑话一场啊，彩虹林去吧，就祝福你们两个幸福快乐好了，就这样一起流往东流去吧。 来将军，因为韩国瑜齁，我觉得其实王景秋很喜欢卖他的前老板呢、欸嗯，常常都是透过王景秋的嘴齁，然后说哦，我们韩国瑜其实不排除哦，年底可能展开来一个浮选哦。那当然他现在呢，还是持续在关心社会公益啊等等等的这个部分，但是韩国瑜的这个效应啊齁，尤其是在桃园的部分、嗯、你怎么看？ 因为大家一直认为说桃园算是眷村最多的地方，所以韩国瑜去应该会引起眷村最大的回响。可是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我就已经感受到一点，其实眷村的内涵已经在做调整了，就是住在眷村的人很多人不是退伍军人的子弟，他可以买卖啊，他是可以买卖的，所以每次到眷村去，每一次眷村去其实出来的人没有预期多，那只是因为在2018年韩国瑜比较有趣，所以很多人是抱着看脱口秀的方式去看的，嗯，对，所以说当时去那边大家觉得很好笑，然后大唱唱歌就解散了。那可是韩国瑜在消失了这段时间之后，韩国瑜还是不是那么有趣？我要说实话，他还是蛮有趣的，对。所以说他出来会不会有效果？会，绝对会有效果。可是这个效果是什么样的效果？是纯粹一笑博君一笑的效果吗？还是说真的可以让张善政他政的力量继续往上走？那其实你叫韩国瑜出来帮忙张善政解释他这个研究门的问题，那你就期望太高了。他绝对不会，因为他说你看我们要一次干净的选举，诶，是谁先开始的、啊、嗯，是谁先开始的、啊、对不对？当时桃园完成提名蓝绿都就位之后，是谁先开始提这个论文抄袭的问题？诶，好像不是镜周刊吧，好像是国民党某这个六都其中那个党团的这个王宏威吧。 对啊，他还是文传会的副主委。 是，他先提了这一个潘朵拉盒子是谁先打开的。当你打开了之后你说对不起，我目的已经达成了，我把关起来，对不起，关不起来。我跟你讲关不起来了，现在是无限延烧。而且最主要是如果当时不是张善政用这么高的标准来评论林志坚这件事情，今天的事情不会这么严重，是因为你的标准非常高，你的形象非常好，你的学术的基础，你的学术的地位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说大家才会有这种高反差，你知道吗？如果说你今天纯粹是在黑暗中，你不会觉得很黑暗，可是当你见过太阳之后，你再看黑暗，哇塞，你会变成眼睛会有那个太阳的阴影继续在前面在。所以我就讲为什么桃园人会有这么大的反差，因为你太完美了，你太漂亮了，你太高尚了，可是当这个事情到你身上的时候，发现你却没有用高尚完美跟高道德的标准来解释。所以我们很期盼就是说赶快开一个漂亮的记者会、嗯、然后呢拿出你的当时贾博士的那只棒子，然后用非常漂亮的方式来，这个方式这样解没问题、嗯、这个方式已经有授权书了没问题，所以这一切全部都是子虚乌有。如果你可以把记者会开得跟贾博士新品发表会跟发表某个电话一样那么漂亮的话，但我觉得真的可以扭转整个选情。如果不是的话，真的韩国瑜来只会让大家觉得非常开心跟开怀而已。 好，论文这个事情，潘朵拉盒子的确是国民党先打开的。我们看论文门的风暴，现在一路刮刮刮刮到了，之前我们讲南投，可是呢因为他不理你嘛，所以很难有回响。我们来看基隆的部分，蓝绿两个这个候选人他们都是陷入这个论文抄袭的疑云，但是呢态度差很多。刚晃哥有提到，你看谢国梁怎么样，他就说啊，真的现在民进党就是想要打一个乌贼战，他觉得不会成功。但是蔡适应怎么样，就勾引耶，他面对这一些问题呢，以他论文开箱记者会告诉你说我是怎么样研究的，我的经过，我访谈了多少人，最后他抛的一句话我觉得也很有说服力啦，真金不怕火炼。好，来，那我请教明佑，明佑的部分，因为当其实是时代力量他们的这个参选人，先去攻蔡适应，那攻了蔡适应之后，你的速度也蛮快的，你就去看看那谢国梁有没有问题。 是， 那我请教的是，因为谢国梁讲说没啊，我自己比对的不是这样 啊跟你比对的数字又不一样。他说呢，我比对之后他应该是在他说原创性是有 82%、好，那相似度呢在合格范围内，他说只有 18%， 可是跟你比对出来的不一样。你还问说请问一下谢国梁你是怎么毕业的，那我请教你比对的经过，比对的结果是什么。 谢国梁过去2013年你这个政大法学院，你不会印象中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硕士啊，叫你说你的论文应该很精彩，结果他去政大在职专班的法学院读的研究所，我就去拿他的论文引渡困境之检讨，我就去用政大图书馆的 Tenant 的这个系统去帮他做了比对之后呢，各位看一下抄袭比对系统，谢国梁论文的相似度达 47%。 那我的印象中我们老师不是告诉我说相似度那么高，照理说这样子论文是 没过关 呢，没过关嘛，没毕业的啊，所以我就去翻他的内容啊。那我们用国际性的，包括用这个ITEMTECT 的系统去帮他看，国际性的系统抄这个抄袭的比对系统，谢国梁的论文相似度高达 44%， 都是相关嘛。那结果他说我用华裔的系统，我的原创性有 80% 几，那我就很认真的帮他看了一下去比对，各位看一下啦齁，这个内容不得了啦，那保护部的新闻稿啦齁，还有三支四页这个国政基金的评论啦，第六页自由时报的相关评论啦，他都可以大量的引用，就比第一章收尾内容各位看一下哦，这是我们这国政基金相关的评论哦，他把大量的引用过来之后，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是保护部的新闻稿，而且还放在注解。这个放在注解呢就让我更匪夷所思的，我觉得我们老师把我教错了，原来注解可以这样子写，他在他的论文下面的注解一大篇，让我想到啊，过去啊有一个曹雪芹写了个《红楼梦》，下次我要写《红楼梦》之前呢，我就要记住曹雪芹写过《红楼梦》，那我在注解讲好之后，我就大量引用。所以这篇论文，我讲真的啦，那麻省理工学院啊，等爱读政大法学院的在职专班啊，我也刚刚叫质疑的一件代志。这篇论文你如果让法学专家看也不会，因为我把它全部看完，因为那时候我只看第一章，我没那么多时间，我就帮他看第一章比对完，我看了第一章竟然就已经发现那么多问题，所以我提到网络上，我希望谢国梁帮我回答。后来我很认真的帮他看下面的文章之后，我想说哇这个不简单啊，我们在写论文里面呢，老师就会先问你说你要做论文研究你题目出来了啊，你要做执行研究还是量化研究，要做这个分析啊，根本他都没有，你看他后面跟结论都在回顾文献。这个我就质疑， 跟张善政的研究报告一样， 这跟张善政真的还蛮像的， 灵魂导师论文导师都是马英九， 对对对， 所以我就想说你为什么到结论还在做这个文献的回顾呢。另外一个质疑啊，就是说他也很特别，就是在每一篇的这个注记里面引用里面都会再加上一个日期，你很奇怪，你看2012年11月30号第一章开始写，那我看他发表是2013年1月、 速度很快、 写的速度之快啊！我记得我们论文计划里面要前三章要先拿出来的时候，他很快的前三章就完成了，然后马上又可以去做这个完成这个整个口试的动作， 这个速度让我觉得非常意外啊！ 啊，其实吼，咱提出这么多的这个质疑，可是国民党已经好几个人，他们示范的就是一皮天下无难事嘛。好，反正我不需要解释。尤其吼，就论文其实一个人他到底是好坏啦吼，那我觉得施政的这个品质其实更重要。那林姿妙他的问题是大的吼，他是涉贪，而且还被起诉。但我们呢，今天三立所做哈，我们是委托山水民调公司所做出来的民调，我们来看有没有杀伤力。来看到的是这个部分，支持度的部分哈，应该是很明显的哈，很明显的是林姿妙有下滑，江聪渊有上升，所以呢，两个人现在差一趴，咬得非常的紧。显然呢，这一个涉贪的事件被起诉有在发酵中，但是进一步你去看哈，我们当然还会问什么问题哈，我们会问说，那你相不相信他的清白嘛？我们看有 31.1% 是相信的， 39.8% 不相信，还有没表示意见的快三成。我们还会问，那你觉得应不应该退选的哈？这个数字就会让我们觉得比较特殊了哈。认为应该退选的是 25.8%， 不应该退选的有 48.1%， 没有意见是 26%。 诶，也就是说认为不应该退选的人其实是高的。来，我请教雨潇老师，这份民调怎么样来解读？ 我先回答不退选的问题，那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呢看好戏，你就继续选下去。所以说呢，这是另类的雨潇老师啊。如果是宜兰呢，接到的电话哦，不要退，不要退，就回答继续选下去，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我先说了，民调反应是一个趋势，当出现拐点的时候呢，比如说明明你是领先的，结果忽然呢被对手追上，那就是有一个很重大的事件出生嘛，发生嘛。在起诉书出来之前，大部分我们看到宜兰民调是林姿妙领先江聪渊呢将近10个百分点，那个时候一个月前我们节目有提到嘛。那很明显的地方忽然打平了，一来一往之间呢是5%，就是啊，你多了5%，我少了5%，才会变成快打平嘛。什么因素，什么关键？归啊，刚才念给大家听的，因为有 40% 的人不相信林姿妙的说法，有 30% 的选民相信，那就是林姿妙的基准盘。如果林姿妙再继续这样子固着言他的话，这个差距我认为会越来越大。也就是给林姿妙一个警讯是呢，你真的需要开记者会说清楚讲明白了。对江聪渊有利的因素呢，补充就只有两个。第二是什么呢？这个民调有趣的地方告诉大家，在宜兰地区民进党的支持度远大于国民党，民进党支持度将近 27% 哦，国民党只有 15% 哦，这是对江聪渊有利的地方。第二个呢，宜兰的政治生态非常有趣啊，分成西北跟西南，西北是以宜兰市为中心，军工教为多，所以说呢，蓝营的票仓在这里。西南呢，以罗东市为中心，包含呢、啊、大家熟悉的什么东山啊、苏澳，是呢民进党票仓。可是这两个人哦，都有个本事哦，什么意思呢？我居然有本事跟能力的，在敌人的眼皮上插下这个所谓的滩头堡，什么意思呢？江聪渊是现任的宜兰市长。林姿妙是以前的罗东镇长，所以说呢，他们彼此有本事。可是警讯来了，对江聪渊来讲是啊，正面的消息啊，什么意思啊？在所谓的西北的本命区哦，林姿妙领先的速度幅度呢越来越小，现阶段呢是 32.3:29.4。对于西南的部分哦，江聪渊呢开始啊拉开差距，虽然目前不大，29.2:28.4。所以呢，整体的趋势是什么？第一个，讲不清楚的话，不信任你的这个呢司法案件的宜兰县民会越多。第二个是呢，双方的基本盘呢也在松动中。简单来讲呢，只要江聪渊采取扩张性策略，多拿一点西北的票，滚住呢西南的票，那这场选情呢，基本上就极有可能逆转了。 我们要隆重介绍，我相信在座的男士也不会吃醋啦。好，我们来欢迎最帅最 man 架杠男朱涵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要欢迎的是联电的创办人曹新成，曹董事长。 大家好。 好，董事长，因为我有看到你现在你可以，我说你是反共大将被 Shuki 啦，反共大将。然后而且我觉得你也是金句王，你有说到说有三种死法，可是呢我觉得你应该最想要有一种死法叫笑死。 对 , 笑死，要怎么笑死？因为你说老共垮台的话你会开心到笑死，对不对？ 或者说打台湾的时候大败。你看那个本来那个淝水之战，那个谢玄在前面打嘛，现在这边下棋，下后人家说打赢了，他就说小儿被睡破贼，这个希望有那个境界。 好，那所以我们要进入正题了啦齁。因为大家其实淡薄啊跨博啊齁。30亿不是小钱哦，是一个大钱哦。大到我都不知道我这辈子有没有办法赚到这个钱，真的。所以呢大家会蛮好奇，而且很多台湾人也被你鼓舞被你感动齁，你唤醒我们那种居安思危的心。我们会想要知道的是你为什么，因为你非常可爱，这张照片你真的把你的身份证弄这么大然后秀出来，爱台湾的心嘛齁，他已经恢复了国籍，本来是你一度去了这个新加坡齁，申请加入新加坡国籍，现在中华民国国籍回来了。那为什么，怎么样个起心动念，契机又是什么？ 主要是在2019年在香港从1月看到9月，我看香港很惨啊，真的骗，本来骗他们说50年不变，20年就变了，他的变法就一步步，就那个香港本来是三权分立嘛，行政立法司法都蛮独立，运作得很好，很清廉，对不对？那他们说你香港没有民主，其实他香港不需要民主，因为英国有民主，所以香港立法要英国同意的，所以他是很完整的一个民主体系一个自由的体系。那么中共本来说50年不变，邓小平甚至骗说50年以后也不用变他们放心啦，扣子开始慢慢收紧了，他第一个先把行政权抓去行政权像那个什么梁振英林郑月根本是地下党员然后这个把立法会的那个议员选举变鸟笼似的，一定是他喜欢的当选嘛。所以那个在本来他们是说那个可以直选，后来黄牛，所以他们反正战中嘛，战中后来失败啊。那么2019年他们搞出这个立法行政的抓手里了，司法还独立，我必须要把那个架空。架空怎么架空？我看是要整谁，我把送终。送终的话，那个司法就暗无天日了。 对， 是吧？他们那个大陆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啊，他就名言，他说：“所谓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啊，是错误的。我们要敢于对司法独立亮剑。”这是什么意思啊？就司法独立，你不要以为可以独立。一切都听我挡的， 哇， 是不是？ 这 是大笑话。那你看香港人当然说你送终，那我暗无天日抗争啊。所以从1月开始抗争，3000个律师上街头，后来6月10000人上街，100万人上街，200万人上街，根本不理你。后来学生急了，说那6月12号就要通过了，我就把立法会包围，不让他开会。有的人冲动就把那个这个门打破了，那去里面喷压，那算什么事呢？他们说暴动，这个暴动他就是要用武力了，是吧？因为以前6.4天安门的时候啊，本来是和平示威啊，后来他把定为暴动啊，坦克就开进来，所以就这样，就后来说没有坦克开进来太难看了，怎么办呢？叫流氓来打。 对， 所以他们那个弄了很多流氓。7月21号的元朗，你看到流氓啪冲进来， 哇！你把日子也都记得一清二楚 我这很清楚，我那个，所以我看了这太不像话了。那香港人气啊，对，你看那个也手无寸铁抗争，这个对， 是啊， 很可怜啊。我看着好，这些王，这真的是共产党。我说好，我现在我要赶快想办法。唤醒台湾的意识，所以那2019年底我就决定，要跟中国切割了。我有香港、澳门、大陆， 不去了， 那有些什么乱七八糟投资，说不要了，对不对？那个，我就回来了。回来后年底我就开始讲，两岸呢，要破除一些胡说八道，对不对？什么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胡扯，什么。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可以带来和平，胡说八道。我那个有妈说那个书写坐在楼下，坐在底下不敢吭气 朱启啊。后来我说，这个把香港的这么和平的示威啊，说成暴动， 嗯， 然后铺天盖地的侮辱香港人，说他什么蟑螂啊什么，那看着愤慨，所以我说那时候我就回来，我开始这个注意，我发觉啊，台湾武力应该没成问不成问题， 嗯， 思想太混乱， 嗯 啊，很多你看说那个媒体都被共匪收买了， 嗯。 对不对？说没骂那个中天呢、啊？对，他说他会告你的，来告来告。哎，那个真可笑，你个媒体啊去限制个人的言论自由， 嗯， 那可笑，中天告了好多个人呢、啊， 嗯， 把那折腾人家，你媒体、啊。你媒体如果说人家说你不顺眼，你可以媒体大可以反驳啊， 嗯， 你告人家什么意思？很荒唐。所以台湾这个制度很多东西，我回来除了抗共保台，我很多司法我也会推动修正。 哦，但是因为你刚刚讲的19年香港的那个问题，哦，现在是2022嘛，我记得你应该是8月5号说要这个捐1亿美元，对不对？那那个时间点刚好有一件大事情啊。就是裴洛西离开台湾嘛，好啊，离开之后那个军演狗皮药膏贴6块就开始在我们这附近就打飞弹了、嗯，这也是一个最大的这个导火线，对不对？ 我来看这个，我就又气了、啊，我说这太嚣张了，那我出来骂，可是想说骂，人家不听啊， 嗯， 好，附带捐1亿美金啊， 哦，哇，很大手笔耶， 就当那个。声音就传到全世界去了 效果是很好，你对人性的掌握对媒体的掌握都掌握得很好、嗯、 对啊，所以钱要舍得花了啊，对，那捐什么我都在看啊，主要是打认知战嘛， 嗯 嗯，等等捐钱啊，因为一家人都会觉得啊，爸爸爱钱就是我爱钱嘛，那会不会就是说家里人有意见呢、 嗯、我们家不会啦， 嗯、 哦、我们家小孩他到时候爸爸钱是爸爸的， 嗯，爸爸钱是爸爸的， 对啊， 嗯， 啊，所以这个，那么捐了之后，我在看嘛，像这个认知战啊，我们要怎么做？当然我要去看，有没有一些团体啊，已经在这方面，很认真的做了， 嗯 嗯， 啊，所以第一个看到那个黑熊趋势学院， 嗯，模样 啊，嗯，对，那我就打听啊，打听说他们这个是背后是什么背景啊，怎么的？哎，那很好， 嗯。 那我就找他们谈嘛，我说情况怎么样？他们说啊，哎呀，那个本来想训练1-2万个人， 嗯， 我说怎么这么少？没钱啊， 嗯， 他募了半天500万， 嗯， 我说这样子这不行，我们如果2027年要打仗，你3年内要训练出300万个， 嗯 嗯， 对不对？我说你们去做计划，啊，需要多少钱？啊，那他们去做计划，我当时想说，嗯，搞不好那个3C不够用啊。 嗯、 哦、就那么做回来计划说这6亿不到5亿多， 嗯 嗯， 哦，我说这好有效率啊，我说给你6亿， 嗯， 给6亿，我们快速这个300万的计划做出来， 嗯 啊、哦、那么先行动再说， 嗯 嗯， 那中间当然很多问题啊， 嗯 啊，钱可能不够的，其实我这不觉得钱是问题，因为我这做了之后很多人说哎，我也要捐， 嗯， 你像那个台中的馆长，他也要捐， 嗯， 对不对？ 嗯， 先不成问题。重要说这个大家认同这个东西， 嗯， 啊，认同是全民皆兵，认同说那个老百姓要做国防的后盾， 嗯， 对，这很重要。你国军再有事，老百姓说你不要打，不要打，你打就是挑衅，你设一个无人机，我们就完了，那国军怎么打？ 对， 嗯， 是不是？老百姓要说没关系。你们该打该停啊，我们做你后盾， 嗯， 这样才有进退如意嘛， 嗯， 你也不能说叫做这个好像非常好战啊、哦、那也不够理性，对，所以台湾其实我觉得国防上如果就武力来讲，我不是于将军应该同意打上来很难的啦，他就是在台湾里面搞你嘛， 嗯 嗯， 混乱让你，比方说我那天特别生气，就说裴洛西千万里迢迢来帮你说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 嗯 嗯， 这个太重要了，因为如果台湾是中国领土，那外人不能干涉、 嗯、 那他就可以关起门来随便对你家暴啊，是不是？ 嗯， 因为佩洛西来说，这不是你的领土，你打台湾就是侵略，啊，这样各国都有名义可以来帮你，对我们台湾太重要了。 嗯， 可是你看那个匪台怎么讲？哎，佩洛西来挑衅， 嗯， 这什么话啊？是吧？这个认知，所以我这个我跳出来我就说，居然是一亿美金呢、啊， 嗯， 声量比较大嘛，对不对？ 嗯， 要多骂一点。 嗯 、哎，对啊， 曹总，因为你有概念、有想法哈，但是将军这边哈，他比较有这个比较实际的哈。那我先把你的计划介绍一下，我让将军来分享跟交流哈。计划是这个样子哈，初期先十亿嘛。那这个十亿呢，计划第一个哈，您刚也有提到哈，我们希望可以就是平民神射手，我觉得我会参加，我会 follow 你这个计划，因为我的视力不错，视力、嗯。都还有 1.0 哈，应该是不错的哈。平民神射手，你希望可以训练目标是30万名。第二个计划呢是4亿哈，你要在3年之内要训练出300万名哈，非常积极。这个黑熊勇士的意思是说，比方我们遇到状况的时候，包括可能要怎么样急救啊，或者是遇到问题要去哪边，就是你要先搞懂说你应该要怎么做的事情。我们先让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基础。那将军，你看到曹董有这样的一个计划之后，你心里面有什么要这个分想跟回馈的？ 其实啊，建军容不容？建军很难，所以那个曹董讲的不是建军，所以很多人误会了。说今天很多人讲说，哇，那这个三十亿哈，先拿出10亿，然后来做涉及的训练，还有300万的黑熊部队，那分下去一个人才1000块而已、啊。 我让你吐槽啦， 哈， 说钱不够啦。 这些人哈， 200块， 200块钱而已。哦， 这你有看到？ 对。 他的用走路工的观念 是， 我也不是说弄了300万走一次路，然后一个人发200万，发2块，200块。 这曹总，我跟你讲，曹这是笑话。为什么说这是笑话？你知道，如果全中华民国的生存都交到曹董一个人上去掌握，那要我们干什么？ 嗯， 要我们干什么？中华民国的生存权是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曹董丢出来是建制一些必要的设施跟完成组织的规划，那这就不一样了。因为我讲嘛，你说涉及很多人说，那我们中华民国有枪支的管制啊，有靶场的限制等等，那你如何能够在三年之内训练30万个非常优良的射手，这种叫做保乡卫国的射手、嗯、我想这些人脑袋就生锈了，这脑袋生锈了，他永远停在那个左线预备右线预备全线射击那个土靶场的年代。不是的， 嗯， 我们在以前在军中训练我们的军事官，第一关就是先做枪支的分解结合，你枪都不会用你怎么射击？ 嗯， 当你会分解结合之后，不是直接上靶场，是上模拟射击场。这模拟射击场哈，不是打实弹的哦。所以当时人家说是不是打这个 BB 弹？不是 BB 弹， 嗯， 一发子弹都不会打出去。 哦、 嗯，可是呢， 它是有点像 VR 那一种， 就是 VR， 它面对的一个屏幕，你射击出去的哈。一发子弹，你也要装子弹哦。你要装子弹，但是它不会射击出去。 哦，动作都要做， 都要完全一样。装子弹那是假子弹，然后你也会故障排除。射击出去之后，你的枪有后坐力，会有后坐力。然后你如果打击对方，我们不是打靶，是打人哈、哦，那是一个人的景象，是一个解放军的样子。 嗯， 你打他，你没打中，他会还击哎。 嗯， 他还击，你的防弹衣会有感受。 是哦， 对，会有感受。 你还会觉得说，哎，因为我没打中了，然后我可能也没有闪躲，结果 对对对对，就是你的射击的姿势，还有你射击的位置没有做好，你会被还，你会被射中。射中之后，那我们军防简单嘛，后面20个交互蹲跳，跳完之后你复活再来一次。对，那这种做法呢，第一个节约，第二个安全。 安全。 那但是呢，完全实战。那你说他不拿真枪不能射击吗？当然要，那就是结合教招。 嗯， 我在教招的时候不要浪费这么多时间，分解结合做那不要了，他都会用。然后最主要是每一个人的组织完成，我这个射手是在整个我们动员规划之外保乡保土的，你在哪里？所以说这个事情为什么要跟全民国防要结合起来，就是这样。 嗯， 那你这些人不一定是在这个像我要到60岁以后我就除役了。那有很多现在台湾的这个状况健康状况很好啊，我已经除役了，可是我身体还是很好，我还愿意来，那就可以加入这个叫做保乡保土的神射手。所以这个的基本的支出不会像养一个战士那么贵。 嗯， 而且况且呢不是全部由曹董来出啊。 嗯， 这有很多人说我是200块我买装备买头盔买防弹衣都不够了。这不是你这自己要买啊。 嗯， 你自己要买，嗯，你去玩生存游戏，去玩这个丛林游戏， 欸，很多人投入很多的这个资本就是在玩这个上面，欸， 自己买啊， 对啊， 当可以防弹背心自己买，我讲嘛，嗯，国家发给你的防弹背心是叫做基础保卫，如果你真的说我要上战场打仗，让你自己买，你绝对买最好的，嗯，你绝对买最好，你不会买中国大陆来的山寨品啊，你绝对不会，你买这是保命的，啊，那我的头盔你买最好的，啊，那这些就不需要国家花钱，因为什么？保乡保土，保乡保土是我的责任啊，难道我还要说，哎，你请我来帮你保乡？这是谁的家？你的家，哎，自己要保护自己的家。所以我说，曹董的状况是如此，但是我觉得曹董这一次的状况，我觉得让我想起一件事，就是2月24号的乌克兰战争。2月24号的乌克兰战争被俄罗斯这样大笔入侵，如果基辅的市长当时第一个落跑，俄罗斯就达成了，那全跑光了。嗯，可是这些俄罗斯的士兵进去之后，看到乌克兰的这些百姓， 总统没有跑啊，市长没有跑啊，背起枪杆子就去打仗啦， 穿着防弹背心，拿着枪就上街头了。他不是上街头抗议啊，他是保乡保土啊。嗯，那我说台湾需要这个，台湾需要这个，所以我说这一次曹董这个抛砖引玉，那当然你抛砖引玉抛出来是砖。隐怀的玉最好，那有些是石头，石头丢到粪坑它还是石头，它不会点头的，那些就是什么你知道，那些就是刚才曹总讲的那些亲共的在地协力者，嗯，这些人留在台湾说句实话是我们最大的痛，那这些人都在散播一些什么呢，他不只是散播人民的不安跟恐慌，他还间接的影响军队的恐慌跟不安，他到了大陆去看到解放军兵强马壮，他回来以后就请这些小老弟还在军中服役的老弟吃饭，就跟他讲，哎呀，我告诉你别打了，嗯，别打了， 长他人志气啊， 你没看过解放军啊，他那个船坚炮利啊这么大，我们还是哈，哎，到时候如果真的打起仗来最好不要打了，真的打起来啊还是保命第一，这种人我都不视为他是学长，我视为他是汉奸狗腿，嗯，哎，不对，应该叫台奸狗腿，嗯，这些人不配合不配当我的学长，可这些人呢如果没有像曹董这样跳出来抛砖引玉，这些人声音会越来越大。像我哈，我常常上节目去，我背后都好多子弹，你知道吗？ 你插满了箭啊！ 对对对，因为他们， 不然就全身都是弹孔。 对他们就是把我立个名，说什么黄埔的叛徒。我说黄埔的叛徒不是我，是你们，因为你们的心真的在黄埔，在大陆啊。嗯，我的心在台湾。嗯，他说我们要光复大陆的，啊，我们要统一中国。我说那叫侵略。现在不要跟我讲这个，现在是守住台风金马是我们最后的防线，不能再让了，再让就跳海了。嗯，所以说这一次曹董的做法，我觉得充分的激励了所有人民，家是我的，土地是我的，房子是我的，国家是我的，自己来保卫。那么有能力可以出到1亿美金的那大概不多了，但是有能力拿起枪来保卫国家的人非常多，要的是这种精神。嗯 嗯，来，曹董，刚刚其实我觉得，于将军提到一个部分哈，当然我们很开心抛砖引玉这个部分，可是你还要看有一些在地协力者，你就会觉得说，当我们有一样哈，大家在，尤其是俄乌战争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可是有一些人说不行啦，人家那么强，你干嘛去挑衅哈？包括有一件事情，我不是要批评吴思怀委员，可是他做的行为，他的言行是怎么样？我们先看一下他的言行哦，因为我们最近的在这个金门啊，一开始是二胆岛，那最近呢是在这个狮屿、猎屿都有 哈。金门。 那猎屿的狮屿的部分，我们昨天是第一集哈，我们开第一个把他的这个无人机给打下来哈，在昨天的12:03。那根据了解，我看到一个这个军事部落客他分享，他说前后有19枪，然后还有包括干扰枪啊，终于把他击落。那落海之后，应该是也要把他再捡回来哈。我们看看他到底拍到一些什么东西。但是吴思怀是这个样子齁，当一开始有比方说在猎鱼啊有发现这个民间无人机飘过去的时候，吴思怀在8月29号他讲说我们不够积极，为什么国防部不敢做第一集，那时候讲的是说国防部你不敢打，来9月2号当我们第一集出现的时候，吴思怀委员说什么，他说呢，你们在第一线齁打落之后，但是你要想啊，你不能够说齁来了就打，用这样的一个心态齁，那会不会因为意气用事突然之间就开战了，嗯。欸，有一个来说你国防部怎么可以叫来了你就打，怎么可以这个样子，那我先请教曹董你怎么样来看齁这些所谓的在地协力者，因为有一些一直就觉得说啊台湾就这么小何必呢，干嘛要打仗呢，我们不要挑衅对方啊，我们就好像骨头软一点我们就没事了嘛。嗯， 这样子，这个我们看那个流氓的霸凌人的时候啊， 你越软了、啊，他越得 他越嚣张， 嗯，对， 是不是？嗯，现在像比方说像那个一些一些像中天那些人讲啊，说，哎，你不要挑衅他啊、哦，你讲只要讲抗中保台，你就是挑衅他，嗯，这个就跟我说这个流氓啊，大流氓旁边有些小流落，大流氓还好，他说我就是流氓嘛，嗯，比方说那个毛泽东讲，枪杆子孙政权。这意思说我是流氓， 我就是土匪，对， 我是流氓。嗯，对，比方说，我常讲说，我们今天这屋子里好多人，有个人进来说，来，每个人交我10000块，你说凭什么？嗯，枪拿着说，凭这个，就是说枪杆出政权了、啊。嗯，对，他说我是流氓啊，哎，啊，可是他这流氓说我就是流氓，可是旁边跟那小喽啰，像中天那些人啊，那很糟糕。小喽啰什么差呢？他帮流氓讲话。然后还假装啊，是为了你好，嗯嗯，是不是？这个是多可恶啊，嗯，是吧？比方流氓说，哎，你能不能偷偷给我跪下？以后不跪下，我把腿打断，啊，那有人不跪，他那小喽啰出来，赶快跪啊！你站着就挑衅他，赶快跪， 跪了就没事， 跪了没事啊。跪了是不是没事啊？ 不会没事， 跪了还磕头， 会、嗯、得寸进尺。 看了吗？嗯，磕头磕的不够，要磕的，磕了我听到声音， 要磕响头。 哎，嗯，所以这个就是。就是台湾很多种小喽啰啊，嗯嗯，每天替那个流氓在这个 传话， 哎，传话，嗯，长他人之气，灭自己威风， 没有，而且是帮忙霸凌，这是一个帮忙霸凌、帮忙打压的行为。 这个东西，我们要站起来说，少来啊！我们今天如果是有这个真的有300万黑熊勇士啊，嗯哼。就比如说，我们每个人平常都有这个接战的准备， 基础的训练都有了。 对、嗯、对，不慌啊。嗯，比方既然突然一个飞弹打过来，我们若不慌的话，就要去看一个坑嘛。嗯，就是坑嘛。 嗯，然后各就各位，有自己的位置。 嗯、对 对。 可是如果一慌啊，打一左臂，搞不好自己踩死一个人。 对，光是这样踩来踩去就已经出状况了。 所以我们平常要有训练。嗯，我不怕。其实台湾呢，余将军也知道。你光飞弹拿炮弹打没用的， 没那么简单的。 除非你人能够上来， 对，嗯， 对不对？人上来的话，那哎，对不起，我其实他们渡海的时候，我相信因为海上啊一无凭比嘛， 那个地方躲 就是被打火把， 对，嗯， 可能90%都能歼灭，偶尔窜上来的，对不起，我还有。30万神射手等你 是， 哦，嗯，或者你本来潜伏进来、渗透进来的，我可以把它消灭，我可以把它识别啊、哦。嗯，这个黑熊战士勇士他有个很重要的就是识别，嗯，啊、哦，识别，哎，你是一听口音对不对啊？嗯， 你我识别， 哎，识别，嗯，识别以后那个加以控制，嗯，对，这、就是、很多白狼啊。黑熊可以治白狼啊 原来还有这样一个 一语双关 对 所以就是让台湾凛然不可犯嗯啊所以我在强调说将来我们在无人机上面啊半导体方面再加强一下啊嗯真的你来我就在海上打火把嗯上来我全部歼灭嗯啊大家有这种必胜的决心嗯不容易，因为所有的军事家都分析说台湾很难攻的，嗯，很难攻。嗯，我在那想，要能打，他老早就打过来了， 对，不等70年了， 他竟然不能打你，嗯，对，而且你既然台湾很难打了，背后还有美国、日本啊，嗯，对不对？啊，他打完的话，他那个他的后面，啊、哦，这个还有黄雀在后啊， 对， 哦，你是螳螂来想捕蝉，黄雀在后。很难的，所以自己不内乱最重要。嗯， 对， 大家不怕最重要，啊，这是我的想法。嗯， 因为如果是单靠国军呐、啊，哈，国军的是20万人，是不是？ 21万。 那显然是不够嘛，哈。你说我一个人要照顾这么多人，哈，一个班级里面一个老师照顾30个，也是很吃力，对不对？那是不可能的。那晃哥跟巧慧委员，哈，这个计划里面有一个是平民神射手，那一个是黑熊勇士，我们也都可以参与，对不对？ 对包包也是跟你一模一样啊！ 还没走出店门外，就被好几名员警拦截。 不是我的，是我的，我在这边 外籍女子想装傻，有没有偷窃画面会说话，只见她边走边逛，还不断把商品往手提袋塞，动作快很准，以为人多没人注意，结果监视器把违法行径全录下。 她今天有拿什么东西没有？ 我们刚刚员工有看到她把东西放在小包里面。 员工指认她三番两头来动手行窃，6月20号就偷了64件商品，价值共20000多元，7月初再偷43件商品，价值17000多元，从三 C 民生用品到高单价彩妆，通通不放过。女子两度来到生活百货行窃，而她的惯用手法就是提着她的手提袋以及她的后背包，只要看准商品就往里头丢。面对远景盘查，还想装听不懂中文，就远景英文买通。远景烙英文要她别再扯谎，同步在场要求她打开包包，果不其然。 我放包包啊，那我还没付钱呢，我手工 还锁起来。 东西装好装满，当场人赃俱获，这下想赖也赖不掉。 店家表示，早在6月份进行物品盘点的时候，发现该名女子准备空的手提袋及背包，徒手行窃。店向本所报案， 把生活百货当自家仓库搜刮，大量偷窃，研判是要转卖给同乡友人。动手行窃被问到哑口无言，代价就是被送办。三立新闻江伟雄中祥台北报道。 黄秀芳率队从总部出发，目的地是选委会登记参选。玉红灯停下，全看向路旁，左手猛力甩动，忙着向选民打招呼。 女性人当选，女性人当选。 前县长魏明谷、立委陈素月、陈秀宝等人陪同前往选委会，他披上红彩带，和前县长魏明谷两人手持大灯笼，象征点亮彰化。 这个长算，我提出秀彰化的概念，要用好生活、好经济。好环境，讲这外施政愿景。 女力登记参选的还有云林县长张立善，超过500人浩浩荡荡陪同登记，手握2只麦克风，搭配手势发表施政愿景蓝图，吐出的每个字铿锵有力。 基础建设，老老水老大老，老中老细，地安亮亮。 台中市长卢秀燕视察5张犁抽水。 那我先请教委员哈，你在这个部分有什么想法？ 我其实看到曹董的这个计划的话，第一个我先说了，我其实不觉得是抛砖引玉，这绝对不是砖，因为曹董的这个行为本身其实已经进入到反认知作战、认知作战的一环了。因为这个大的声量确实是鼓舞民心士气，这是我们的第一集呀、我们更要把这个新房建构起来的第一集，所以是非常感谢曹董。但是这个东西当然不是只有，这本来是政府的责任，不能是民间做的、所以政府其实要做更多的事情，所以是感谢曹董在民间发出了第一声，这非常的感谢、那我做立法委员，我的责任是监督政府，所以我用我自己的自身经验在看这个黑熊计划的时候、我觉得两个部分啊，我都很有感触。第一个是我刚好在暑假期间特别带我小孩2个女儿去新北市，其实我们就有靶场训练呢，实弹的哦。 你当初是什么想法？为什么带你的小孩去？ 我就是觉得我们应该要有经验呐、大家都在讲全民国防啊，身为一个国会议员，自己还不从自己开始锻炼起？我是女生，坦白讲，我没有受过服役的这个训练。我想就是像比如说像曹董现在带来的防弹背心和钢盔，我有看过，但我从来没穿过、摸过、感受过， 也不知道说那个分量、重量究竟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所谓的300万黑熊勇士的这个部分，跟现在政府在推的全民国防是完全一样的概念。那这个全民国防呢，也就是说我非常认同曹董的300万黑熊勇士，我非常认同。那我认为其实300万真的不够。好，请问各位，万安演习的时候都做了些什么事情？ 不好意思，我们都在办公室里面， 就是待在办公室里面没有动嘛。 对。 可是事实上，万安演习你该做的事情只有这样吗？坦白讲，完全不应该是啊。你应该是警报响了，你要有知道你的紧急避难所在哪里。你要跑一次，然后躲进去。就比如说三立好了，那比如说三立的避难室有去过吗？对不对？所以我非常支持民间由曹董这样率先第一集。心理的构建之外，然后动作要做，但是我认为政府也应该随着这个步伐越做越多。 今天很多人在误解说，哦，不行哦，要全民皆兵哦，那这个啊，这个300万人没受过专业军事训练，你是不教而为 教而为杀 吗？要让他去送什么？不是， 这300万人不是第一线上战场去打仗的部队，他们是做什么呢？比如说像我当兵的时候，因为我正好是卫生营，所以我对于军战场上的这个所谓的减伤分类、简单的包扎，甚至一个伤兵受伤之后你要怎么把他抬走，这个我们在当兵时都有受过基本的训练。你不要以为抬一个人那么简单，抬人是有技巧的，然后简单的包扎，那怎么该怎么分类，什么样情况下要后送，我觉得这个是第一。就因为战争一定会有伤，一定会有人受伤，那你看到人受伤、看到流血的时候不要慌，也不是说每个人都打119，当然119是需要，但是如果说简单你可以帮他处理，那就我觉得这是训练一个，应该是这样讲说，对战争的基本认识，因为台湾毕竟大多数人没有经历过战争，对战争的基本认识，当万一发生战争的时候我们不惊慌，我们不害怕。第二个就是说基本的就是说为什么国土防卫队的概念很重要，就是我认为因为没有人会比你了解你家的地形，你住的地方大街小巷哪边可以躲人，哪边可以躲战车，哪边可以做伏击，没有人比你清楚。不是叫你去伏击，当然你有能力最好，如果你是神射手当然可以，可是当你很了解你家附近地形的时候，今天国军部队来的时候你可以告诉他说，哎，我告诉你哪边哪边哪边，说哪，像这次乌克兰 哪里有制高点或是等等的， 对，甚至这次乌克兰战争里面告诉我们，当俄罗斯的部队进到乌克兰的时候，是乌克兰的人用 Google 的打卡告诉他说哪边有俄罗斯的部队，然后无人机就飞过来了。因为等于是每一个受过基础军事训练的，他会变成我们的正规军的眼线，他会变成眼睛变成耳朵，那这些其实是要经过要有基本的概念你才有办法去做这些事情。我想在座大概只有我们读小学的时候真的做过防空演习耶，我们还知道这个炸弹来的时候你趴在地上的时候身体不能紧贴着地面， 哦，是哦， 很多人大概不知道，因为会有震波，震波会把你震伤，就像你在潜艇里面当你遭遇到鱼雷攻击的时候你背不能靠着船舱一样，因为会把你震伤，你要用手把这个撑起来，然后嘴巴要张开，要把那个压力释放掉，这我们小时候有教过，可是现在大概不教这些。但是我最后想请教曹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你提出这个计划这个想法之后，我觉得这个业务应该是国防部的，应该是全民动员署要负责。不晓得相关的单位有没有主动跟你联系，说有没有什么样可以协助的地方？ 这我澄清一下，其实这黑熊勇士不是我的创建， 是沈伯阳他们。黑熊 这沈伯阳他们本来就在做， 对， 他们就是做了很辛苦嘛，钱也不够嘛，对，那我听，这个不错啊，我说把那个步调加快。 那他们运作的方式是什么？因为回到刚刚有人在笑说啊，你分一分能罢扣要怎么搞，那所以他们运作的方式是说，比方我们是有兴趣的人，那他可能会请讲师， 有， 然后 他现在是让他现在那个有些训练了其实都满额， 对， 很热门， 蛮热门 的，对，都满额，然后那个可是你要找场地找讲师啊什么，他有些经费问题嘛，他现在很拮据吧，所以说我说那而且他们很认真算哦，算现在300万，他不到6亿，对啊，那非常有效率啊，对，我本来以为他的计划我大概30亿就不够花了， 就花 6亿啊，是吧？所以我这个我在做的时候我想说我投入啊做个启动， 对， 把那个早期一些困难是什么把它排除， 对， 比方说我们人身体血液有动脉静脉微血管什么，很多地方可能塞住， 对， 你行动不便，你用这个钱把它打通嘛， 万事起头难呐， 对啊， 先把它做起 来，把打通以后，那这个剩下就谁来管啊，谁怎么编制呢，那都没问题了，对，可是就是这是黑熊军事学院是本土产生的，是沈伯彦他们很认真做了一阵子，我等于是帮他一把而已啦， 资助他，然后把他发扬光大， 对，那个涉及很多人做靶场啊， 对， 对不对，很多人有很多建议啊给我，我现在找，我说这个应该还是透过，因为我们军方有100多个靶场， 对， 警方有90多个靶场，200多个靶场，那么你要拨出一部分的空间来训练这个我们本地的神射手，不是很困难的，可是当然一般那个公家机关呢， 他是多一次不如少一次， 对啦，对啦。啊， 你说你要有没有空啊？都没空啊，都忙。 没心情啊，哈，这边哦，有困难了、啊、哈，现在没谁进来了，反正就是很。 对，你要去民老百姓去打，当然最好是实战嘛。嗯， 对， 实战才有临场感，而且 感觉， 像我带美国带我孙女去打靶，一次很怕，两三次以后，他那个就。英气出来， 勇气都出来， 就英气出来。好，其实女生训练一下，这样都让男生看了会， 其实打到很有成就感。 对，让男生看的时候，女生她会很敬畏，对吧？所以她这个基本上啊，那么最好是上就实弹，那可是呢，你如果问那个警方和军方，说要实弹了，危险了，什么管理啊，都讲一大堆了，万一呢？哪一个那个打到脚趾头啊？打有、对，所以这个是要克服的啦。 对， 克服，我们不能软趴趴。娘娘腔。 那就想办法 了。什么东西就一天到晚是怕。这个是最大的这个。这不怕，这个就已经是把敌人那个攻击力啊减到一大半了。你不怕，对不对？你越怕，他的那个。他那个 power 就越来越大，最后你自己吓自己啊，是不是？ 对，没有错， 不怕很重要。 但是曹董，我有点不理解说，说你今天包括了有头盔嘛，包括有这个防弹背心，这是你因为担心你的个人生命安危吗？还是因为什么你把这个带来？ 主要是一个宣示一个概念啊，因为你比方说这个一连串，我们最近看到像安倍首相，对，还有五月周文伟跑去南加州教堂杀人了、 对， 七月十五号要牛樟芝之父 啊、在南 啊、对不对、所以那么你像我他的意思就是说啊，你们要伤害我啊、不那么容易，对，我有保护的话，第二你的成本增加，困难度增加，失败率增加，对不对？给他一个就是一个组合作用嘛。这样也是，我们台湾如果是有这个三百万黑熊勇士，三十万神射手，大家全民那个团结，这是贺主，这是贺主。你来的话，你要打不容易，你失败率很高，那就让他贺主嘛。我们当时希望不要打，对不对？可是唯有贺主能力。他才不敢打。 对付无人机最科学的方法就是用这一把无人机干扰枪，包括警政单位呢都有配发这项装备，另外呢空军、宪兵以及陆军也都有采购这把无人机干扰枪。扣下扳机发射电波，让中共无人机停在原地，或是逼它飞回原点，还能直接逼无人机迫降。而近期国军营区频频遭到无人机侵扰，国军秘密派遣官兵带着干扰枪前往金马地区等外离岛进行反制。 干扰枪还有就是类似的这种玩杀系统，可以就是让就是守军有更多的这个应对的一个弹性的手段。 包括空军飞管分队30到40人带着干扰枪前往金马地区，这些装备过去都在军用机场维护飞安。眼看中国无人机在金马外离岛拍摄军事据点，国防部不忍了。这个月1号，陆军开枪首度击毁无人机。 这是一再忍耐。一再警告之后最适当的做法， 开枪击毁无人机，再派飞管人员带着干扰枪到外岛。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可是气扑扑的批评，这是借机炒作，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极其可笑。只是2号中午11点，又有2架无人机分批侵扰金门烈屿。官兵发射信号弹示警驱离，专家更建议驱离无人机程序应该先用干扰枪，如果无效再用信号弹示警，最后才是开枪击落。 或者打下来干扰下来，是不是还有别的方法呢？然后亮出我们的国旗，你认为他的无人机拍的那些影片以后，他会抛给你们来影响我们台湾吗？ 防范无人机侵扰，各界意见涌入，军方主动出击，调干扰枪赴前线，配合强硬反制作为，不让中共不明无人机再次为所欲为。三立新闻许谦、陈彦豪台北报道。 台湾农业跨领域发展协会 AMOT 2011年正式成立，站在台前开心合照的正是当时一手推动的清河公司创办人张焕云。 隔年会员大会时任行政院政委的张善政还亲自到场，和担任协会秘书长的张焕云一起合照。而事实上，张焕云和张善政不只是宏基的前同事。爆出抄袭拿公帑争议的农委会研究计划组织分工曝光，张善政是计划主持人，而张焕云也是计划召集人。在计划完成后不久，2011年，张焕云创立清和公司，清和官网更将协助创立 AMOT 列为重要成果。2012年，张善政担任行政院政委，张焕云担任 AMOT 秘书长，承办农委会研究计划被质疑放水过关的林真，退休后也到 AMOT 当理事长，令外界质疑不单纯。 在马政府时期回去当政委，张善政在回报的方式就是协助林真跟张焕云去成立 AMOT， 也是另外一层次的丑用。 持续追查之后发现呢，张焕云所创立的清和公司就和台湾农业跨领域发展协会都登记在台北市民生东路上头的同一个地址。 面对外界各种疑虑，张善政这样说： 如果有一块钱掉到我口袋，我就退选。 但看看其他的政府研究计划，替计划主持人和其他研究人员编列薪资报酬，不仅是常态，更是行之有年。其他学者也认为张善政说法不太合理。 计划来讲，都有这个所谓的人事费，即便主持人费是零，那是不是宏基用别的方式给予他其他的一些补助啊？那这个就是要看宏基公司了。 尽管截稿前张焕云并未对此回应，但随着关键文件接连曝光，不仅让张善政的说法被外界打上问号，也令人质疑背后是否还有其他内幕没曝光。三选景宏齐周凯台北。 抢修人员戴着安全帽搭上吊车，身上半空，将卡在电线上的大树锯断。现场风声呼呼作响，树木大力摇晃。就在中午时， 像最近很多外媒来采访我，我说：“他说你在干嘛？”我说：“我要跟大家讲，我要让全世界知道，台湾不必你们派兵，来我们可以打击溃他。”那个他们有的外媒跟我讲，哎，你那个你们打起来的时候，我们调海空军来可能有一段时间啦、我说你们要担心赶不上，因为可能你的热闹没看到、你快点，要我们不会让你来这里替我们留学。那太没出息了嘛。是不是人家平常在给你留学，所以那些那个一些像这种流氓的小喽啰每次讲啊，美国不会被派兵啦什么就是别有用心呐、对不对？为什么要来派兵？我这个2300人，我为什么要来派兵？对，来我就痛击来犯，啊，那让人家看你啊，你看现在台湾老外也看你嘛，你是到底乌克兰还是阿富汗？你是乌克兰，人家大家帮你；你是阿富汗，你 自生自灭，没管不到你了哈。 对，来帮你。花了20年几兆美金，你根本没把美国人当盟友，是不是？你是反美，然后你把塔利班当你的同胞，是吧？给你多少钱贪污掉，给你多少武器就卖给塔利班，那没出息的人这人怎么帮你？美国也不会傻到这个样子嘛，是不是？所以我今天也在讲说，台湾呢、比方说选举，你要问一些候选人，你到底反不反共？你保不保台？那么今天大陆你看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胡锡进说来要杀光台独，谁是台独啊？随便讲，我说你台独，你台独，起码一半把他杀掉。剩下的说，那个驻法大使卢沙也说，回来台湾我以后洗脑， 再教育 ， 把老外都吓坏，说21世纪有人讲这种话，对。那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你今天台湾啊，如果是候选人了、还把他当朋友，还不肯把大陆当敌人啊，那就是很无知了。那你看四人跟他勾勾搭搭，像有些将军什么认为说，哎呀，这个没关系了啊，那你用私人把私人的跟大陆的交情放在国家民族的这个不放在我们的放在我们老百姓的这个 生命财产的 重要性之上，很坏啊。所以应该每这次选举一定要让说不管蓝绿了，候选人你要发誓，你要说中共是你的敌人，你要发誓你要保护台湾，你如果不这样做， 我就拜托大家，你拜托千万不要票投给他了。嗯，你不能，人家把你卖你，把他数钱呢、啊。嗯，我讲当然。安装工嘛，未使讲安尼。 安装工嘛，袂当讲安尼啦， 哈。对啊，嗯，对， 对， 买个工啦。 哎，我们明天就要每一个都要问了哈，那是不是真心的哈？也要再去 double check 一下。曹董，还有一件事情哈，因为昨天你跟友台的那个争执啊，哈，其实是因为他问了你动态清零，对不对？动态清零嘛，他在讲要吐槽什么阿中部长啊什么，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哈，对岸现在在干嘛？这张照片我觉得很惊悚啊哈，我没有看过人这样采买的，但是因为呢，成都他们又决定说要封城，结果出现的状况就是，这到底是几个人要吃？因为他们可能要封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不晓得，搞不好大半年，所以这整车的肉哈，那还有呢。 我还有人卖猪肉， 我没有看过有人这样子哈，在车的后座，然后他就是铺了一个塑胶袋，然后把所有的猪肉就这样堆上去。他们可能家里面不知道几个冰柜， 吃得完吗？ 对，然后就是市场，我还看到一个很夸张的是，一台轿车，然后他把鸡挂在轿车的两边，因为他们就是会有很担心说他们会有存亡的问题。那对岸老共他们现在还在走那个清零动态清零的那个部分，你怎么看？ 所以我就说，大陆吹牛啊，怎么样多强大？问题他领导是脑残啊，是不是？那习近平说清零，清零意思什么意思？就说我中国人呢、啊，没办法对抗这个病毒、嗯，我只能把它关到无菌室里面。嗯，清零就是把任何细菌清掉嘛。嗯，然后大家躲在无菌室里面，那是什么？那是把中国十四亿人呢、啊，变成全世界。最怕冠状病毒的东亚病夫，嗯嗯，是不是这样的？很可笑啊！ 可笑， 对，大家当然是走向说，就是跟病毒共存，意思说我不怕你了，嗯、你影响不了我，这叫战胜病毒啊！嗯，怎么说？把这个说病毒要清零，那一个病毒进来，你整个市就封锁，那是病毒。战胜了你啊！ 不是，而且因为他要看的是现在这个病毒哈，过去一开始的时候，他那个致死率是高的，可是现在这个 Omicron 它就是有时候像感冒一样啊，其实什么尴尬嘛哈，而且它的传播力又那么样的强，所以他们还在现在那个好像就是离不开那个世界，跟全世界是背道而驰的， 就脑残了，就两个字脑残了。那他领导这么脑残呢、啊？你怕吧？怎么会怕那脑残呢？所以这是给大家一个 message。他以为我们不敢打无人机，好像我们脆弱。嗯，我看他那才脆弱。嗯，这么领导人，这么脑残，是不是？所以像中天这些小喽啰啊，我请他们说，你去骂骂习近平脑残，敢不敢骂？敢不敢骂？啊，不敢呢，是不是？只敢骂蔡英文，那个不敢骂习近平，那个是喽啰啊。嗯，啊，所以这个我再讲，他们一定要告。希望他来告，嗯，我要证明我讲的是对的。 哦，来，于将军，刚刚因为讲到说哈，爱就抓了哈，因为我们身为很多哈，算计的时阵都是讲哇，你们台湾醉啊哈，吃台湾米哈，台湾大汉呢，我死也死在台湾，可他们很多行为都不是这个样子。 当然，当然，其实哈，我觉得曹董这次掀起了一件事情，就是面对战争的态度。其实绝大多数的台湾人。不希望遇到战争，全世界没人喜欢遇到战争。嗯，但是当你没有办法避免面对战争的态度是什么？我在军中服务了32年哈，其实我们国军在第一线作战也好，保家卫国也好，我们最大的负担是什么？是后方的平民百姓。嗯，因为我们怕引起战争之后伤到平民百姓。那如果平民百姓每一个人都具备了基础防卫的能力，它不但不是你的负担，它还是你的支撑呢。嗯，所以我就想，在全国人民哈、哦、要建立一种态度，就是当我面对战争，我不是要逃，这跟地震不一样。嗯，战争跟地震、台风、豪雨不一样，你不是要逃走，你要面对。嗯，你要如何面对？你要用这个胆怯的方式，跟鸵鸟一样，把头埋到土里面，把屁股露在外面，那你还是会被打到啊。那与其你要逃避，你要躲避，你不如面对。那用什么方式面对？那就是平时的训练。跟平时的这个沉着的应变的一些能力，那我讲嘛，其实有很多台湾人，因为在这70年之内哈、哦，看到了对岸的强大，看到了对岸的军火，看到了对岸下水饺式的这个造舰计划，是被吓到了。嗯，所以我讲嘛，如果对岸习近平是一个这么勇敢的人，他为什么连个病毒都要躲避？ 全世界在面对病毒的时候他躲避，所以你就知道其实这个共产政权他是用那个庞大的外表，用那个雄壮威武的纸老虎的样子来吓唬你。他如果这么勇敢，他早就把冠状病毒早就把 COVID-19 给消灭了。他的做法是躲避啊，病毒太可怕了，把人全部关在里面，把人全锁在里面。那我们面对一个这种胆怯的政权，我们对于战争的态度就不再是回避，我们不要轻易起战端。但是如果真的被欺负的时候，你要如何去面对，这个态度将是打败习近平政权最好的方法。 嗯，来，曹董，最后再请教个问题哈，因为你这个抗中保台动作其实是非常大，而且你已经就是好几次，而且现在大家都希望说可以跟你做专访，你说很多外媒也找你嘛哈，家人的部分呢，因为他们也面临一部分的压力哦，比方说啊，你儿子有没有回来什么等等的这个部分，你会困扰吗？ 对于港风浪不停打来，科农们心都碎了，今年本来就没什么鹅啊，现在还碰上台风搅局。 大家嘛欢乐。第一点，蚵仔会散啦、 啊。这个风太大位吼，风头，系啊，风球头蚵仔决定会散去啊。 看看风浪，好无奈。本来气候关系，蚵仔就越来越小，现在台风后恐怕也没蚵仔了。另外担心的还有果农。 风啊，神它容易掉果。你看说的枝架，然后我们会防身是。大概是这样子啦。 白柚月底才收齐，但就怕台风带来风雨心血，功亏一篑，忙着固定柚树。文旦也因为出货量大，明德外一间寿险人也来帮忙，将一颗颗文旦柚集中到分装厂之后准备装箱。洛梨同样也赶快抢采收，中秋节剩下不到两周时间，忧心风雨，收果心血被打落。 杨太太，文旦采收了啊，是对文旦来讲无影响，真影响就是阿文旦甲白柚甲洛梨啊。 镜头转到高雄紫关蔬菜园区，菜农们也是因为台风忙到不行， 切正常啦。没有所谓的那个抢收的问题。今天的进货量也大概跟往常一样哈，维持在两三公吨。那至于价格这一方面哈，维持非常的平稳。 一箱箱空心菜、白菜、青江菜等等陆续进货采收包装。台风来袭，靠天吃饭的农民们个个开始备战。三立新闻廖国雄、王少宇、黄启超、李湘怡综合报道。 台风备战，巡视果园，果农老神在在，因为他栽种六分地的火龙果，采取离壁式栽种法，和传统栽种法一比较，不怕风吹。 台风来了不怕，两个脚，然后这边交叉这样很稳啦、啊，好多少会断一些而已啦。这会断，还是会断了。 传统栽种法中间长条水泥柱靠的是单点支撑，一柱种植四株，相隔2.5米。缺点是强风一来，容易往其中一边倒塌。而现今采用的离壁式栽种法，使用牙管、钢条、A 字形搭架，等于有三个支撑点，纵向连续竖立状，不论风从哪边来，都不容易被吹倒。 以前是用单柱的，单柱是比较怕风。一风一来它会倒。 出动一卡车再来铁管，这是云林的橡胶产区。弟弟钻入大洞，插入长长铁管，再爬上树干绑塑胶绳索，由上往下绑，一一固定。 平常是用一支啦， 一支吼。 啊，今晚风台机，我那个补一支落啊。 不止香蕉要防台，林内的木瓜农也没闲着。木瓜树头重脚轻，很容易风吹落果。果农针对温室结构，四个角更要牢牢绑紧，增加抗风强度，就怕狂风暴雨来袭，打坏整年心血。三立新闻廖以德与您报道。 这里号称天堂的原型，拥有全球最古老的生态系马达加斯加，孤悬于印度洋上的大岛，80%生物是特有种， 变色龙物种最初的发源， 但文明居于门外，近乎原始的生存法则。 So like this way， 三立新闻团队独家探秘马达加斯加，请锁定周六晚间11点，消失的国界。 汽机车依照交通号志通过位于台南仁德平交道，只见这一台白色大型货车往前开，平交道的警示灯已经响起，车辆还是没停。保全人员一看，先按下警示钮，跑上前要。 大家好，我是詹佩君。 大部分的 COVID-19 感染者症状轻微，休养后可自行康复。居家照护期间，请多喝水，充分休息，并留意自身症状变化。若出现发烧或其他轻微症状，可以使用退烧药或预先准备的药品减缓不适。如果出现警示症状，请立即联系119或依卫生局指示，以防疫车队、同住亲友接送或自行前往就医。若有医疗咨询需求，可以参考健保署的视讯诊疗资讯，或透过居家照护医疗团队取得协助。保护彼此，疫苗打三剂，一起做防疫。 没有，我两个儿子在都台北啊。嗯，对啊，那个我老大是在美国已经很久了嘛，对啊，他们在台北啊，那他们给老爸按赞了、啊 哦，按赞， 对啊，对不对？嗯，这个我觉得啦，我是跟他讲，我这个30亿啊，给你们，你不知道乱花花哪里去。 也是，没错， 做了有意义的事情。 实话，对， 是不是？嗯，而且将来他说啊，我老爸30亿都捐了，钱对我没什么了不起。嗯，不要那么好像有一些那个有钱人啊，越有钱越小气。嗯，就是很穷的。嗯，哎，就但那起码他们希望他说你是已经不是穷人，钱不要看那么重。嗯，啊，我希望给他们这种一个概念。 嗯，哦。钱要做有意义的事情，我们真的非常谢谢曹董事长今天哈来接受我们的这个专访，而且呢，你给你75岁对不？75岁，大可以过退休的生活啊，我可以去环游世界啊，多棒，可以闲云野鹤。可是呢，他选择的是哦，他感觉到国家浮现的危机，而且他看到的是老共是那样子的方式，所以他用行动要唤醒国人的居安思维。有一句成语是抛砖引玉嘛，哈，那我觉得其实不足以来形容啦，哈，我把它变形一下，你抛30亿台币，那个不能叫做抛砖哈，抛的是金条了哈。我们也希望说，抛了金条之后，是不是可以引一些金山了哈？然后大家呢，哎，共同来响应。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曹董，也谢谢来宾的共同参与。周末是台风逼近，所以大家也要注意安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锁定新台湾加油，我们再会。 江善政研究案被踢爆疑似抄袭，主责单位农委会科技处已经成立小组展开初审调查，如今再细看研究报告更是疑点重重。计划目的要搜集国外农业科技现况，洋洋洒洒写下完成各国农业科技发展现况，还有实地参访。此项目占总经费的20%，但实际上实地参访只完成一次，地点还